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先嗰排咁就有好多啊，美国英雄电影上都掀起一股美漫英雄热啦， 系啊，即系计呢个 Avengers 之后，跟住 Deadpool 又系疯狂喺嗰啲面书啊、Facebook 啦、啊，俾人洗版嘅， 所以都真系好忙啊！即系作为一啲美漫迷啊，尤其是中意睇superheroes 电影嗰啲啦，咁啊，虽然嗱而家你好似话咦都过咗呢一阵咯，但系玩具界嚟讲咧就仲未停止，咁因为啱啱都见到啦，有一啲玩具厂商啊， 系 咁佢哋都即系原本有公开话，我哋将会出一啲即系 superheroes 嘅美漫英雄嘅玩具， 系 咁啊派货啦， 系啊，但系都几腥风血雨嘅，讲紧嗰个银包啊，因为其实佢今个星期啊，即系 B 厂啊，佢就派货啦，就派呢只 Iron Spider 同埋一只 Captain America 啦， 系 其实都好坏参半啦，当然啲人，因为我发觉大家可能要求好高嘅，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都而家唔拍劇透啦，即係 Avengers 其實 Captain 佢係有個即係新嘅盾噶嘛，即係左右手各有一個盾。 係啦，其實大家都記得啊，之前喺 Civil War 嘅時候咁啊，即係 Steve Rogers 啊 Captain America 啦，咁佢就好型咁樣，因為佢同阿 Iron Man 割裂咗嘛。 係啊 ，Iron Man 臨走就講一句就話 You don't deserve this 咁樣，因為嗰個盾係我老豆整俾佢噶嘛。 係， 咁於是就話你唔值得擁有呢個盾，因為佢就好瀟灑隨意咁樣就掉低咗。 係， 咁啊自此之後咧，佢就即係轉咗就唔用佢原有啊大家最 recognize 嗰個盾啦。咁啊，今次咧喺呢一个嘅复仇者联盟第三集咧，我谂佢即系结合咗嗰啲乌干达技术啊， 加入咗呢个黑豹嗰个阵营 啊，咁咧就即系整咗两个咧，就系你可以话系盾嘅，但我觉得就系嗰啲护手多啲，护多啲啦，再加上就系佢一念嘅即系沧桑啊， 留咗个下巴须啦， 咁啊就系一个咁样嘅造型嘅一个新嘅美国队长啊， 系啦，咁但系佢今次就冇送呢个盾之余咧，咁都有啲嘢送俾你嘅，就系送一个武器啦，就是、一支叉啦。 哇，好失望！ 其实系啊，真系 好失望， 有好多人都洗版就话，好失望啊，咁样啦。 有乜可能啊？即系你谂下，即系等同于乜嘢咧？等同于就系话，我如果需要 Iron Man 咁样样嘅话咧，我就唔送个盔甲， 系 净系咧送啊 Tony Stark， 咁我就净系买 Tony Stark， 就唔系叫 Iron Man 啦，嗰盒嘢就系咪？ 系啊， 即系你如果玩 Hawkeye 嘅话咧，咁啊唔好意思，唔送弓箭俾你，反而佢就送咧，你可能啊其他唔知道有支叉俾你又好啊，咩都好啊咁。哇，即系你冇可能噶嘛，系咪先？ 系啦，但系都有啲人赞嘅，就话其实个头雕咧都 OK 嘅，系即系其实我谂而家即系除咗系话呢个 B 记呢个厂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厂咧，佢做六寸公仔啊，嗰个头雕嘅技术咧，嗰个 3D 嘅 printing 啦，都系越嚟越出色嘅。其实头雕都做得真系唔错，因为我都虽然我未买，因为啲人系其实系。我諗比我更加狂熱啦，即係佢哋係通常訂㗎嘛，一早已經訂曬 Avengers 幾多個 hero 幾多個奸角，我全部訂，即係呢個銀包終結者咁。但係我就通常都會等嘅，因為就等下佢跌下價。咁有時我哋買玩具嗰種心態咧，即係如果唔係要咁心急玩，或者譬如烏加倫都應該有好多玩具都即係未夠時間開箱啊，咁亦都冇咁心急需要話我要俾一個高啲嘅價，因為通常有啲玩具你等多即係唔介意個零月啦，其實佢會跌㗎啦嘛。 其實係咁嘅，有啲时候咧，你就即系赌一铺啦。简单嚟讲就系我唔掟，我睇下佢会唔会跌。咁但系讲真，有时候啊，你知赌起上嚟嘅嘢有赢亦都有输啊。 系 咁，假设真系咁唔好彩，佢唔跌之余咧，仲反而反弹上去，仲升咗一个唔知咩嘅水平嘅话咧，你都只能够系认命噶啦，死死地气咧，唉，是但啦，买就买啦。咁你都会咁嘅心态咯， 系。啊，即系就讲翻，譬如之前 Harley Quinn 啫嘛，嗰阵即系出呢个 Suicide Squad 嗰阵小丑女啊， 系 直情啱出嘅时候，我咁啱又。 又真係出開旺角咧，即係又去睇下玩具咧。嗰陣個價錢其實係真係好合理啦，亦都係好平嘅價錢啦。但即係其實唯獨就係呢一個廠咧，即係 B 廠咧，佢係即係小丑女咧，佢係個價而家係即係。即係升到係瘋癲嘅， 因為嗱好得意嘅 Harley Quinn 呢一隻角色，因為嗰陣時候 Suicide Squad 啦，即係自殺特工隊，我冇記錯。 係 咁呢一隻figure 一出嘅時候咧，因為雖然呢個角色好討好，而且你睇官圖咧，佢 QC 出嚟咧，成件事嘅品質咧係好正嘅，大家都知道呢一隻figure 咧應該會係熱賣㗎啦。 係 咁，但奈何嘅問題咩咧？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 QC 係有問題啊，個落差最大嘅問題咩咧？就係、是、QC 層面嘅問題， 係 即係有好多你發現咧，可能係印度歪嘴啊，跟住可能某一啲嘅 print 咧就唔知點樣甩啊，有件衫又甩色啊，諸如此類。總之 QC 上面有呢啲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啦，喂，只 QC 咁差嘅 figure， 咁斷估佢第一輪過咗之後，或者啊嚇都 會有啲好啲嘅 QC 嘅貨啦。 一嚟可能 QC 嘅貨會好啲啊，第二批啊嘛；二嚟就可能即係個價位可能會再跌咧，因為嗱頭先阿聰講咧，佢雖然一開始出个价钱咧唔算话好高，但系你话相比起佢配件 wise 嗰个丰富程度嚟讲嘅话咧，亦都唔系平嘅。咁所以有啲人都觉得咧，佢应该会有下调嘅空间。 系，结果就冇咯，因为直情而家个价咧喺香港买系 double 一个价钱， 之后系冇，因为佢基本上从来都冇下调过。 系啊， 咁我估系可能因为嗰个货量嘅问题，一开头咧就系谂紧系咪依啲铺头收起咗啲货咧，但后屘就睇下，应该就唔似，佢可能真系本身嘅货量都唔算话好高。咁所以呢一只玩具咧都可以话系由始至终咧都系冇跌过落嚟噶。咁嗱，头先你讲开呢个 Captain America 啦，咁最失望嘅地方就系、是、嗱，虽然你话个头雕咧就即系进步咗，但系讲真，我觉得以 B 厂而家佢嗰个 3D printing 嘅技术咧，即系就算你唔刺激啊，我感觉都会有个谱，因为毕竟都系 3D printing， 你其实近睇系比较即系粗糙啲之外咧，你远睇嘅话点都会似噶啦。即系尤其是二六寸嗰个嘅 figure 嚟讲，因为嗱本身我真系觉得咧，阿 Steve Rogers。即係個演員 Chris Evans 嘅樣咧，其實係唔容易整嘅。 係， 我唔知點解喎。你話相比起咧 ，Robert Downey Jr. 啊，或者可能啊 Scarlett Johansson 啊，即係你相比起嗰啲演員咧，其實佢哋唔知咪個輪廓啊比較即係 深刻啲啊，用啲以啲雕翻出嚟。 係啦，但係你發現咧 ，Chris Evans 咧，就算你 even 而家啊香港最熱嗰間玩具公司啊，咁佢哋整好多十二寸 figure 啦， 係啊， 佢哋整嘅 figure 啲嘅即係頭雕師傅咧，已經係整得技術都係好成熟嘅，已經 係。 咁但係我有時候睇咧，你硬係望 Chris Evans 個样咧，睇落去唔知系个眼神定系咩原因咧，好似同真人点都有啲咁多嘅落差，系有啲咁多嘅美中不足，都仲好似觉得会有啲咁多嘅进步空间嘅。 不过十二寸公仔咧，真系我觉得嗰、那个即系象征度好犀利，其实我觉得真系会好似。但系你讲翻六寸公仔，其实譬如你话头先 B 厂呢个美国队长咧、 啊， 其实咧我觉得近睇咧。佢都係真係有差唔多九成似嘅，我覺得唯一點解話唔似咧，我諗係表情所限啊， 即係比較木讀， 係啦，神水做唔到咯，我覺得 可能係啊，可能係呢個原因。 其實個樣我覺得哇，真係近睇其實都好似，即係你攞部相機啊，啲景咧，我真係我曾經譬如當影十二寸或者六寸咧，都係會覺得哦，係咪影緊一個真人或者是真人劇照啊？ 就講緊以假亂真嘅咯， 真係可以。咁當然啦，你一六寸公仔，你一見到佢下半身，因為佢係有關節位噶嘛，十二寸嗰啲。系真系基本上系完，即系做到天衣无缝，你见唔到关节位咁滞嘅，几乎 喺嗰啲衫遮晒， 遮晒嘅六寸公仔，其实你只要望一望佢嗰啲嘅关节位，哦，呢个系玩具嚟嘅，上半身就唔会发现咯。其实 系咁嗱，呢一个 Captain America 啦，咁就即系都啱啱即系出现啦，喺街货度见到啦，同大家见面啦。咁但系除此以外，仲有一只啊嘛 ，Iron Spider 系啦 ，Iron Spider 啦，开头出嘅时候，即系因为官图咧，永远都系嗰啲叫调转你瘾嘅，开头就唔会俾咁多嘢俾你知道，就系、是。俾你知道有一隻蜘蛛俠出嚟啦，咁但後期咁即係有睇電影嘅話都會記得，唔係喎，佢後屘係伸咗四隻爪金色爪出嚟 嘅 喎。 因為其實可以講少少 Iron Spider 呢一個嘅造型嘅、 嗯， 其實喺漫畫入面又有，喺電影入面最新都見到有啦。咁呢一套嘅即係裝備咧，基本上就結合咗 Stark Tech 啊，即係 Iron Man 嗰個嘅技術去整出嚟而成嘅。咁所以咧，佢入面除咗大家以往睇過嘅即係 Spider Man 嗰個嘅造型咧。之外啊，咁佢就加咗好多嘅 即係科技元素落去啦。即係你睇個樣子，基本上佢用嘅 material 嚇、啊已經本身好似有金屬㗎啦。因為你 iron 啊嘛，係咪？咁除此以外，就係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咧，今次呢一個 Iron Spider 嚇、啊，無論喺電影又好或者喺漫畫又好啦，基本上佢係有一個嘅即係爪喺個背脊嗰度伸出嚟嘅。 係。 咁啊，唔知點解得四隻嘅啫？因為蜘蛛有八隻腳。 有八隻腳㗎嘛。 咁可能因為本身計埋啊 Spider-Man 佢有兩隻手兩隻腳啦嚇。 喂，好奇你講得通喎。 所以就有八隻腳啦，咁唯有係咁樣解釋啦嚇。咁咁而佢嗰四隻另外附加上去嘅爪咧，其實係一個特色嚟嘅。 係。 咁啊嗱，今次 B 社出嘅呢一個 Iron Spider-Man 咧，咁究竟佢嗰四隻爪做得足唔足咧？啊，你覺得點咧，阿聰啊？ 啊，啲人我覺得點啊？我好易滿足噶，我發覺。啊、 但係有四隻爪俾你就開心噶啦。 咁當然個框， 哪怕係四支牙籤咁都冇所謂啦。 咁、那個 QC 當然係要好啦，同埋要切啦。但係因為就係開頭最初啲人就講話啊，佢冇乜公布有啲咩爪喎，咁就喺度憂心啦、擔心啦。後屘佢慢慢滲啲出嚟就話唔係㗎，有爪㗎咁啊。後屘啲爪出到嚟嘅時候咧，啲人又開始嫌啦，就係話嚇啲爪咁短嘅，睇即係電影嘅時候佢係可以做到某啲 pose， 好似唔係咁做。到喎，咁就開始去有啲計較嘅。其實我真係就咁睇，其實你話唯一一個我覺得即係唔滿意嘅位啦。咁但係呢個唔滿意，我又即係自己嗰啲好自打嘴巴嘅，就我覺得唔夠金屬感啊。但係因為佢本身呢隻玩具都唔用金屬做啦，所以唯有就真係又係要好多人其實玩玩具咧，玩到一個出神入化嘅境界咧，就係、是、自己去做埋一啲嘅 DIY 加工啊，嘗試將佢一係加燈或者再變咗金屬化啦。 头先休息前咧，咁就即系讲起啊呢一、這个 Iron Spider 啦，咁啊有时候系难嘅，因为嗱 Iron Spider 虽然话就话系金属啫，咁但系你讲一只六寸 figure， 尤其是即系一般嘅玩具厂商做都系用塑胶嚟做噶啦，其实有良心啲嘅话咧，佢就会帮你上电动颜色啊嘛，咁但系你亦都要明白，因为即系好似有只 Gundam， 我谂阿聪都有听我讲过噶啦，即系嗰只嚟自 Gundam Seed 入边嘅 Strike Freedom， 咁啊基本上咧。呢只 Gundam 啊，同大家以往睇过嘅 Gundam 有咩唔同呢？就系佢入面嘅骨架咧系金色嘅， 系 讲紧闪灵灵嘅金色嘅。OK， 系 咁当然你睇卡通啊，睇动画，哇，你梗系觉得好正，因为即系呢个系个特色嚟噶嘛。咁但系一做到玩具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啦。因为实际上面即系除咗系本身嗰个成本以外咧，系你好多时候金色嘅关节，你谂下一般玩具你要喐动啊嘛， 系 咁尤其是喺啲关节位，当你去喐只手喐只脚嘅时候， 就磨到啲金属啦， 系啦。刮咯，咁所以變咗就是一般嚟講，佢哋取而代之就係用另外一種顏色，就話俾你知呢一隻係金色嘅，大家就將就將就啦，咁嘅感覺噶嘛係。 但有時真係好難將就，即係顏色唔同咗噶啦嘛，後屘又要自己 DIY 咯。 所以我嗰陣時候咪自己 DIY 咯，我真係嗰陣時候咪真係出去買啲噴罐翻嚟啊，自己諗辦法打磨啊，磨到就你喐嗰隻手喐只腳嘅時候咧，又唔會刮到嗰啲油，而嗰啲油同時之間又可以鋪喺嗰件件上面，又唔甩出嚟，咁其實係一個功夫嚟。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去到六寸 figure 嘅話，咁要唔要自己 DIY 咧？我覺得都可以嘅。咁不過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大費周章嘅功夫之餘啊，同時之間究竟係 last 唔 last 啫？因為我可以同大家講，如果你自己 DIY 咧，喺外國同香港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嗰個天氣嘅問題。係，即係有時候咧，你噴咗一層油上去，我啱啱最近都試過噴咗一層油上去喺一隻玩具上面，其實都喺若干年之前做㗎啦。最近攞翻出嚟睇咧，佢竟然嗰个位置咧系黐立立嘅。 啊 ，OK， 咁咪啲毛啊，啲系咯， 我都唔知点解会变成咁样样咧。于是乎又可能即系喺揾其他一啲嘅玩具朋友一齐研究究竟发生咩事啊，同埋有冇办法补救咧？嗱，咁所以即系喺自己 DIY 过程入边呢一啲细节都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嗱，头先讲过即系B 社啊，啱啱呢两件玩具咧就见街啦吓、啊，大家可以见到啊，买到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成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嗰個嘅世界咁大啊，即係咗咁多嘅即係superheroes， 咁其實我諗最關心嘅啊玩玩具嘅朋友啊，尤其是美漫迷啊，咁即係最關心嘅就係嚟緊佢哋仲會有一啲乜嘢嘅即係角色同大家見面咧，咁所以你耐不耐你都見到有好多人喺網上面就密切留意住， 係 幾時喺日本啊，喺美國啊會搞一啲玩具展啊，有冇啲新嘅玩具公布同大家分享噶嘛？ 係啊，因為日本 本涉谷咧就有个Tamashii Comic Con， 咁咧入边咧就有今次就宣布咗、公布咗啦一啲嘅新嘅玩具啦，其实都系 B 厂嘅六寸公仔玩具嚟嘅。其实见到咧有啲都系几兴奋、几开心，因为冇出过嗰个英雄啊本身，即系譬如你话你会见到啊呢个局长啊，阿光头佬 哦 Nick Fury 系啊，咁佢终于会出六寸公仔，即系呢个 B 厂。 因为可能其实我唔知呢个角色系咪都中间俾 Marvel 曾经系即系嫌弃过， 系嫌弃过啊嘛。 因为哇中间其实有好一段时间佢系失咗踪噶嘛，咁当然去到呢、一个即系最新嗰一集啦，喺入面佢都有一个嘅叫做反麦登场嘅， 系压轴啊， 压轴嘅，咁你都可以话系咦，终于又有机会见下佢咯，咁但系呢个角色真系消失咗好耐啊， 系啊，咁其次又出一只，我谂大家都唔系咁中意嘅，就系、阿 Star-Lord。即系如果你有睇到， 又嚟啊 Star-Lord， 系大家都话你搞串咗个 party 喎， 又嚟， 系啦，咁但系反而 B 厂而家咧系会出翻一啲即系在之前嘅公仔，因为佢唔系话出譬如嚟紧当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嘅即系后续电影嘅公仔啊，佢出翻第一集嘅造型啊，因为第一集嘅 Star-Lord 造型咧，佢系又戴住个即系攞住个 Walkman 啊，又戴住一个 headphone 啦，然之后佢嗰件衫咧都系红色嘅，不过就系长袍嘅造型嘅， 即系大褛啊嘛， 系啦大褛啦，咁又 呢一个就。因为其实我想即系B 厂见自己有呢个玩具帽，咁喂再出多个造型咯，咁冇问题嘅。咁但系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唔介意你即系 Star-Lord 啊出几多个造型啊，都唔介意。咁但系你可唔可以顾及下，即系假设我中意呢一部电影嘅朋友，出下其他成员咧？ 系啊，其实都真系，但佢。暂时冇咁嘅消息咯。 咁啊 ，Star-Lord 之外，咁你仲有啲咩啊？ 嗱，都系就系出过噶啦，有个帽喺度噶啦，就系 Recon Rocket 啦，即系嗰只嘅 嗰只碗熊。 系啊，碗熊咁叫佢系咩好咧？系兔仔嚟咧咁。 咁啊，佢又系出咩啊？即系又系第一集嘅。 出翻第一集啦，因为第一集佢有个橙色衫嘅造型啦， 嗰件囚衣 监仓嘅 嗰件囚衣造型。 系啦，同埋都有把武器啦，因为佢都系比较擅长去将任何嘅一啲机件啊、枪啊，可以 mix 做一个好大嘅武器。咁佢都搵咗把长枪出嚟啦，咁亦都有出呢一个系未出过嘅 Groot 啦， 就系 Groot 就啦， 系啦，就系第一代嘅 Groot， 即系已经系未死过嘅，仲系即系好高大嘅树木。 咁呢一个算系可以，我觉得，因为即系毕竟Groot 对大家嚟讲可能比较即系印象深啲嘅，就一开始嘅佢啊，即系一个千年老树咁嘅姿态，又比较高大咁样嘅一个造型同大家见面。咁其实我谂，如果作为玩具迷收藏嘅话咧，呢一个高大造型嘅 Groot 可能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喎， 系啦，佢仲要有配件嘅，就系佢因为喺第一集嘅时候咧，佢系曾经系即系喺个手上面变出一朵白即系小白花咁样噶嘛，咁佢有个配件就系有一朵白花可以喺佢嘅手上边噶咯。 哦，哇，竟然系咁，咩武器都唔系，系一朵白花。 你想 Groot 有咩武器啊？佢本身都系伸长只手噶啫嘛，路飞咁咯。 咪就系话啦，系咪可以加啲树枝啊，令到可能某啲嘅情景重现？有冇啊？呢一啲就呢一个可能 咁呢 个 就未公布啦。 系咁，可能呢一啲咧就留翻大家睇官图嘅时候可以见到啦， 系啦，咁亦都有嚟紧 Ant-Man 啦，因为佢都有即系第二部嘅电影啦。 喂 ，Ant-Man 真系转头翻嚟可以讲少少啊吓，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哇，真係唔夠時間講，因為一講到即係美國嘅 superheroes 呢，實在有好多話題可以講。我就而家講玩具，就係講一間公司即係公布出嚟嘅玩具都講到而家。咁頭先聰呢就喺新聞之前就提及到啦、 日本啦呢一個 Tamashii 嘅 Comic Con 啦。 係啦，咁呢就即係公布咗即係一系列，唔知佢話就話公布咗，你知有時候呢一啲咁嘅展覽呢，佢展出嘅玩具係唔一定之後會見街呀賣俾大家嘅。咁但係即係作為即係美漫迷嚟講嘅話，都好期待啊！究竟會唔會有玩具廠或者一啲高質嘅玩具廠，去將呢一啲角色咧係商品化咗佢咧？咁啊，頭先阿聰咧就講到呢一個嘅 Ant-Man 係啦，嚟緊電影都會上嘅。 系啦，咁因为大家知道咧，呢个复仇者联盟三咧，基本上就冇 Ant-Man 嘅出现噶， 消失咗 嘅，消失咗噶吓。咁啊，姑且睇下嚟紧嘅 Ant-Man 点样交代，究竟佢去咗边度咧 吓。 咁啊，但系呢一个玩具咧，都可以话系一啲朋友嘅期待啦。对我嚟讲咧， 因為其實 Ant-Man 都之前出咗一隻噶啦， 係 咁 你嘅聲線似係你唔太滿意咁啊？ 我唔係特別話好興奮期待佢出嘅呢一個版本，因為嗱、即係我自己覺得嗱，先講下 Ant-Man 喺電影入邊咧，其實佢連埋而家嚟緊將會出嗰部電影咧， 係 有三個造型嘅， 係 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 Ant-Man 第一部獨立電影咧。我覺得係個造型最靚嘅，但係咧就 冇出到啦， 冇出到 嘅，係啦， 十二寸有， 係 六寸我嗰間 B 廠冇， 係 咁反而咧B 廠出嘅咧就係呢一個 Civil War 入面嗰個嘅 Ant-Man 嘅造型，咁其實當時我出咧都有啲人就覺得，如果你相比起第一集嗰個造型嘅話咧，第二集嗰個造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頭盔啊個面罩，其實個豬嘴咧有少少係唔吸引嘅， 係。 咁但係唔緊要啦，因為當時你即係儲開嘛，咁成個系列同埋你都冇乜得揀，咁唯有即係都收藏買啦。咁其實從嗰個可動性嚟講啊，咁我覺得都接受嘅。 係。 咁今次呢就嚟到呢、這、一個即係啊 Ant-Man 嘅第二集啦。咁佢就有一個新嘅造型出現，但其實我覺得呢同 Civil War 嗰個造型相比呢唔算話真係爭太遠嘅。 其實係差唔多囉。 係啦。 因為第一集同埋第二三集佢哋個頭盔係有啲唔同㗎嘛。第二三集就係佢無啦有一個紅色嘅一條直線啦，總之喺佢個頭嗰度啦。第一集係一個純銀色嘅頭盔啫嘛， 同埋第一集，因為我好中意咧，佢講嗰個頭盔入邊咧有一啲好 detail 嘅電線位啊。 係， 其實去到第二集或者去到之前 Civil War 嘅時候咧，已經係收藏咗，因為佢可能話俾你知，即係呢一個盔甲都係進化咗啦。咁之後好多不必要嗰啲嘅電線已經係即係潛藏咗入去啊。咁所以你就反而冇咗呢一啲咁樣嘅 detail 咧，咁我就會覺得係即係一個我對我嚟講啊，冇咁吸引咯。 不過嚟到呢個 Ant-Man 嘅第二部電影，佢即係出嘅玩具咧，佢係出三隻嘅，今次有，其實我諗係兩隻啦，係附送一隻特別嘅昆蟲喺度啦。 哦、OK。 咁咧，佢就有出Ant-Man 啦，同埋出黃蜂女。咁其實咧，我講嗰只昆蟲咧，係咪叫Antonia 啊嘛？ 係 啊，飛蟻。係 啊，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Ant-Man 呢部電影入邊咧，即係Ant-Man 自己本身係有一隻私人座駕噶嘛， 交通工具。 咁佢會將自己變到好細粒、好細粒嘅時候，就騎住啲螞蟻。 係啦，但係因為喺日本呢一個展覽咧，其實佢就係展出咗呢三隻嘢啦。 係， 就冇任何譬如話什麼揸住武器，其實我諗 Ant-Man 都唔會點樣揸武器嘅，除非揸一嚿變大一嚿圓形嘅嘢啦。佢咪嗰啲掟落去啲車度，架車會縮細變大嘅咧。 係， 咁佢係即係 show 出嚟嘅時候咧，係冇配件嘅。其實我啲擔心，因為我同你都係買咗即係第二隻嘅 Ant-Man 啦。其實。我係有啲即係失望位啦，應該係話，就佢冇乜配件啊，佢就係俾個拳頭俾你換啊。 係咁，呢個亦都係我諗，即係睇佢嗰個即係誠意位咯。即係嗱，你話 Ant-Man 本身如果佢冇配件。都講得通嘅，因為佢真係實際上 冇乜武器 啊嘛，係咪？咁睇你跟幾多對手啦。咁而實際上面你亦都睇 Ant-Man， 其實佢唔需要太多手型嘅， 因為佢唔係好似 Doctor Strange 咁樣係咁玩嘅。 所以佢又真係冇好多即係特別嘅動作，佢真係未必有。咁但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啦，其實佢係咪可以有一啲嘅配件呢？我覺得係真係可以嘅，尤其是當中講到佢其中一啲嘅配件就係點樣令到周圍嘅物件可以縮小變大嗰啲咧。係 啊， 不過就真係視乎玩具廠商有冇興趣去開發呢一啲嘅配件啦？ 係啊，就係今次佢就有埋呢一隻 Antonia 呢隻飛蟻啦。其實我諗，如果唔係咁驚咧，因為其實我就咁望咧，我都覺得幾恐怖下噶。即係係一隻螞蟻，佢放大咗，即係你唔需要攞個放大鏡望佢，但係佢係即係放大咗，同埋嗰啲關節位咧，即係譬如佢啲手啊，都係做得好 detail。你會見到即係我自己 昆蟲一啲嘅即係毛髮啊咁啊。 係啊，佢會有啊，所以我覺得有啲毛骨悚然咯。其實睇落去嘅時候就 咁呢一個即係我諗都係一啲朋友會期待嘅其中一個嘅作品啦。但除此以外啊，都仲有一啲咧意想不到嘅角色咧，都有公布喎喺頭先你提嗰個嘅展覽入面。 係啦，即係譬如 Captain America， 即係第一部電影啦，佢就係要做宣傳嘅時候咧，佢咪即係自己做小丑咁樣嘅咧，好似個盾牌又即係係一個好似好削嘅一個好似木板製咁樣嘅一個盾牌啦。 係，其實呢一個造型咧，我想話即係大家如果有睇 Captain Captain America 即 Chris Evans 嗰個電影咧， 獨立電影啊， 係啦，第一部嘅時候 First Avengers 入邊咧，咁就講佢點樣樣成為呢個美國隊長啊嘛。係。咁當時好有趣就係咧，佢參加咗呢一個嘅 project， 即係呢一個叫做話強化人嘅計劃啊嚇。 係。講翻佢之前係瘦骨仙嚟嘅。 係啦。咁而佢亦都順利咧將自己嘅身體強化咗。嗱，但係當時咧好得意喎，當時軍隊咧冇即刻將佢納入成為戰士嘅。 係。 因為當時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我縱然你變到強壯咗都好啦，你只不過係一個嘅 symbol 嚟嘅啫，你係一個嘅象徵代表啊，唔係諗住要你真係參加咩實戰，因為唔知道你究竟具體嘅成效多唔多、大唔大噶嘛。咁所以咧，當時咧 ，Chris Evans 咧，佢原本一心諗住為國效力嘅，咁但係你竟然咧就要我咧就係做一啲好幕前嘅東西，例如咩咧就係拍一啲嘅宣傳片啊， 同啲女郎一齊、 啊，叫大家加入美國嘅軍隊啊，諸如此類。咁嗱，當時咧佢因為拍呢啲宣傳片咧，咁就有一個嘅造型，其實有一啲嘅玩具廠商都已經用過呢個造型咧，就係生產玩具噶啦。係。咁只不過今次咧 ，B 廠就即係可能即係攞呢個造型咧，就做一個六寸嘅 figure。 係。 咁而呢一個造型咧，比較我覺得啊 係 貼近翻漫畫多啲嘅。 都係。 因為你知道啦，其實當你搬到去電影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製作團隊都花咗好多心思喺嗰、那個即係造型嘅美術嗰個層面設計咧，係即係作咗一啲嘅調整嘅。畢竟你本身咧大家嗰陣時候啊，美國隊長呢部電影其實未出嚟嘅時候，有好多人都會諗，咦，究竟美國隊長如果 電影化， 電影化之後會唔會成件事好孏好老土啊？因為你知美國隊長佢本身個造型喺漫畫世界入面你都叫接受到啊，但搬嚟現實世界佢就變咗個小丑噶咯。 其實明點解係講好小丑啊？因為其實呢一個嘅造型嘅隊長咧係一啲都唔霸氣嘅，因為佢個頭咧左右咧 有兩個翼噶嘛， 係啊， 有對白色羽毛嘅翼仔噶嘛，跟住個頭盔上面又寫住個 A 字，跟住佢嗰件衫咧係布滿一啲嘅魚鱗定係唔知點樣樣。 係啊， 咁你見到一個咁樣樣古靈精怪嘅造型啊！佢同你讲就系话我系美国人嘅一个领袖，系我哋军队入边一个嘅领袖，系负责喺背后做策划啊，跟住同埋系一个非常之骁勇善战嘅战士。 说不通， 即系嗱，我觉得相比起日本嘅即系宇宙战队啊，或者超人队嗰啲咧，我觉得系甚至乎系小丑咗添嘅系。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即系喺电影入边，咁佢要作出适量嘅调整啦。所以你见到美国队长佢嗰个嘅造型。你其實睇幾部都係噶，有作出一啲嘅調整嘅。一開始嗰個 First Avengers 咧，咁佢就將即係戰爭同美國隊長原本個造型咧係結合咗嘅。 係。 咁而你睇反而咧最小丑嗰個造型咧就係、是第一部嘅 Avengers。 係。 即係嗰個咧係頂帽咧係孭喺個後邊，隨時咧可以即刻甩翻喺上嗰個頭上面嗰、那個，嗰、那個已經係最係小丑咗噶啦。之後你見佢咧喺自己嘅獨立電影入邊啊，就係、是、呢個 Winter Soldier 嗰、那個啦。咁佢亦都係變翻做一個咧，叫做係潛行者嗰一類型嘅造型嚟嘅， 總之係型噶啦，真係 貼近翻，即係真係實戰上面啊，軍隊需要一個軍人需要嘅一個造型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 First Avengers 頭先你講嗰個咧拍宣傳片嗰個嘅造型咧，點解佢保留喺電影入邊咧？其實就某程度同漫畫入邊原本嗰個美國隊長咧 係差唔多咯， 一個嘅致敬嚟嘅。 係， 所以對於即係一啲嘅漫畫迷嚟講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我想有翻漫畫入面嘅一個美國隊長嘅造型，但係當然都喺電影入邊有翻個實感咧。咁呢一個就係滿足翻嗰一部分嘅 fans 嘅需要咯。係。 不過你講到致敬方面咧，即係 B 廠咧，佢都仲未向某一位嘅女英雄致敬。因為譬如你話講呢一個嘅黑寡婦啦，佢都即係出咗幾個造型噶啦，兩個啦至少都有。咁但係你講到呢一個嘅，佢哋中文叫咩紅女巫啊？ 係。 Scarlet Witch 啊，其實我諗好多人都係會好期待佢會出一隻六寸公仔，但係即係今次呢一個嘅新嘅一個發布會啦，係見唔到佢嘅蹤影嘅。 係咯，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搞咁耐都唔搞，係咪因為長頭髮嘅緣故咧？我真係拗拗地頭， 真係唔知點做啊嘛！頭髮造型其實咪真係好似譬如佢出嘅 Wonder Woman 咁咯 ，DC 神奇女俠咧。 係啊， 其實係有 都做到啦，其實做到靚啫嘛。 哇！你講呢啲，我覺得靚噶。我覺得唯一唔好玩係因為有時我哋要擺造型嘅時候咧，佢頭髮係因為唔係真係用毛髮織噶嘛，佢係硬噶嘛，變咗譬如我要耷低頭，我要扮鵪鶉咁樣啦，佢個頭 做唔到。 佢耷唔到个头落去，棘住咗。 OK， 咁我收翻头先我嗰句说话咯，唔系做得唔靓，可以做好啲啦。 好啊。 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讲返玩具呢，咁我记得之前都曾经讲过四驱车。 係因为有段时间係个潮流又返咗嚟嘅。 係啦，咁但你知呢啲潮流嘅嘢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啊，有时候去咗之后又返嚟，返嚟之后冇耐之后又飞啦咁样嘅。咁但係呢即係呢一个即係四驱车嘅玩具箱啦， Tamiya 呢咁呢佢就即係破天荒啊，哇即係呢一个我觉得好吸引啊，就係、推出呢一个香港的士四驱车模型。 我都觉得其实好惊讶，我係想象唔到佢喺嗰个四驱车嘅跑道嗰度奔驰嘅感觉。 因为先我想讲嘅就係话，我当我听到之后，我係想象唔到 个样系点。 係啊，即係点啊。 就係红的咁嘅样 啦。係啦，就係、啦，因为你大家以往你即係又玩开啊，讲緊呢一间玩具公司出嘅四驱车啦。 嗯、 即係除咗真係好远古好远古好远古嘅时候啲 pickup truck 类型嗰啲呢， 係 唔计嗰啲之外，即係你真係我哋由细到大玩开嘅四驱车都系啊，即係胜利 啊， 系啊，胜利者啊，摘星者嗰堆咁 样啦， 地平线嗰堆㗎嘛。咁系一啲比较系跑车类型嘅。 係。 咁当我同我讲话即係四驱车会出的士喎、 啊。究竟跑唔跑到啊嘛。 我谂紧咁即系点啊？即系有冇即系前面嗰啲 前后嗰两个 系啦， 嗰块咩类似龙头凤尾嘅最基本咁啦。 有冇呢啲？咁中间侧边有冇两嚿嘢叉出嚟，又系俾你放两个渡轮喺度咧？我哋可以喺嗰、那个跑道上面行嘅时候，可以贴住条道行，令佢可以行得顺畅少少咧。 其实系照有嘅，全部都照有。 所以我初我系想象唔到个画面啦吓。咁的士入边加呢一啲，会唔会有啲不伦不类啊？感觉系 系，但其实睇上去咧就唔系，我觉得其实都几型下嘅。咁佢有翻你讲嗰啲，譬如龙头凤尾同埋中间左右有两嚿嘢系固定佢喺赛道度跑嘅时候可以稳定喺个赛道度行啦。咁同埋佢话咧，其实今次咧即系个厂啊，佢系采用咗最新嘅一个叫做 FMA 嘅前置摩打底盘啦。咁而佢个胎其实都系一个灰色胎，咁个拎咧就系用一个电镀银嘅车拎嘅。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嗰个靓位系咩咧？因为佢一个车壳啊，佢系真系完全系你可以重现到佢嗰啲细节啊，譬如话一啲市区的士嘅一啲特征咧，即系譬如话原来个车头咧系会有个绿色嘅即系个牌，系话五座位、四座位嗰啲，佢全部都系做得靓咗足 嘅。系啊，好笑啊！但系佢好得意，因为我睇佢嘅封面图，其实好吸引嘅，因为佢又有嗰个香港街景喺个盒上面啦。 系啊， 跟住前面嗰个车咧就系、是、你望落去咧，除咗头先我哋讲有四驱车嘅特征之外咧，基本上你望落去同一部迷你嘅的士系冇分别嘅。咁而喺入面你见到即系嗰啲嘅的士嘅贴纸咧，系好有香港人嘅情怀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佢仲要有一个车牌贴纸啊，系 HK852 噶啦。 系咁，不过我觉得最格格不入嘅地方啊，但系你可以唔知嘅，就系喺嗰个车头冚前面咧，佢喺个盒嗰度啊吓，就即系粘咗一张叫 Racing Taxi 嘅贴纸。 系啊， 嗱嗰张贴纸我就觉得有少少破坏咗的士原有嘅味道。但系其实嗱，总括而言，呢一个嘅的士模型咧，我觉得系好切合香港情怀。咁而家呢一个的士即系四驱车啦。据我所知就好似话个售价定话系120蚊港币啊嘛， 系啦。 咁相比起即系你话出边你有时候入手到嘅四驱车，其实嗰个定价系偏贵嘅。咁但系佢又讲到限定有剩咁样嘅话，即系如果吓系即系香港汽车迷嗰啲嘅朋友咧，可能就算你冇玩咗四驱车嘅话，都系一个吸引力嚟 嘅。系，但除咗话即系呢一间嘅双星啊，我哋叫做就出咗一个的士玩具啦，嚟紧会出啦。其实另一个厂咧，佢都会出一个即系新嘅，就系九巴。咁佢出嗰啲系咩车咧？就系我谂细个我哋都有玩过啲铁皮车。你细个多唔多玩？ 我知道，即系可能唔知1:70几啊，嗰啲车仔啊嘛，迷你车仔啊嘛。 系啊，咁佢就系由翻呢个 Tomica 出嘅，即、就、系、是、巴士车啦。佢出热狗啊，直情系，即系谂下热狗，其实我哋而家都即系唔会见到啦，全部都拜拜晒啦， 消失晒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仲要出翻某啲路线，譬如话有一号线尖沙咀码头，或者系5K 观塘码头，同埋101坚尼地城。即系我谂，尤其是如果你系本身即系搭开巴士去翻工，系搭呢几条线嘅话咧，你会忍唔住，即系话可能话、啊、不如收藏下啦。因为其实佢嗰啲细字位咧，虽然你话佢系咁细架啦，呢啲微型嘅一啲巴士啦，但其实佢细字位你就咁睇咧，都做得真系唔错。即系譬如你望入去车厢入边啦，佢真系啲凳啊，亦都可以即系慢慢逐张逐张去整翻靓佢啊，摆晒喺度嘅。 嗯，咁我知道即系如果有收藏开咧呢一类车仔嘅玩具嘅话咧，即系一定系好吸引啊。不过好彩我真系唔中呢个坑， 系 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即系。 對於呢一類嘅車仔收藏咧，我好著重嗰個比例。 係， 即係有時候咧，嗱，我明嘅，通常你即係一個玩具佢整出嚟嘅時候，咁佢盒嘅大細大概都係咁樣樣。 都係，其實基本上冇變，都一樣咁滯。 其實佢得意嘅地方，佢唔係跟翻原本真車，大家一齊跟嗰個比例係縮小。即係假設我哋成日講話1:24， 係， 咁你嘅車本身係大價啲，縮咗1:24，都係會大價過比佢原本細價嘅車噶嘛。 係， 咁但係咧，有一啲玩具出就係佢係其實純粹跟個盒嘅啫。總之我個盒咧。咁大個，咁全部車縮細之後咧，就可以 fit in 落嗰個盒入面嘅。 我明啊，即係譬如你話原來將架巴士同埋一架嘅私家車擺埋一齊，其實佢哋唔啱比例咯， 嘅唔啱比例噶嘛， 擺唔到一齊玩咯。 係啊，即係有時候，尤其是咧，我即係有個好怪嘅習慣嘅，即係我曾經都有收藏過一啲嘅車仔玩具嘅。 係， 咁咧我就好中意將嗰個嘅即係情景還原噶嘛，即係例如話點樣還原咧，即係可能喺自己屋企揾一個 corner， 跟住咧就會可能整一啲馬路啊、建築物出嚟啊，跟住就會擺啲車喺。上面就扮到好似一个街景咁一般嘅， 系 咁你谂下，如果我以我呢一个习惯去收藏车仔嘅话，我希望 display 出嚟，但系如果佢唔啱比例咧，我就会觉得好失望嘅。不过咁，即系有时候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收藏呢啲车仔咧，佢就唔会玩到好似我咁嘅，纯粹即系话有一部巴士摆出嚟，即系可能喺自己工作台面上面，自己对下都开心嘅话，哇，咁呢一啲就可能啱你啦。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